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鹏。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旁边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来到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小贴士哈。今天呢，空气质量还不错哈，70到90是凉，大家呢可以在趁着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啊，可以出去来走一走哈。因为这两天啊，确实是因为雨太大了，所以我想大家的这个户外活动可能有所减少 啊。不过据说啊，今天白天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啊，所以说出门还是要带伞的。 对，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啊，相对湿度65%啊，到了晚上呢，最低气温是24度，其实还是要比前几天，比上星期要凉快。 那是凉快多了， 啊、 就是出门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了。 没错，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认为演员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 你认为演员啊，演员这个职业好像离我们非常近又非常远、啊、 对， 说它近，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演员，在电视上电影里啊都会看到演员，但是这个演员的生活啊，还有他工作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我们普通人都所不太清楚的。 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将会请一位演员傅荣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抛出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演员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以外呢，还可以通过一直播活力982这个房间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并且来和我们互动。 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98.2 AM 927，通过音频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这个啊正在用手机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和我们互动啦。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娱乐板块的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呢，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了，享年85岁。他的家人呢，在周六的一份声明中啊，证实了这个消息。 奈保尔是啊，布克奖和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作品在全球是享有盛誉。他在1932年的时候呢，出生在特立尼达，在1950年的时候呢， 获得的这个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大学毕业后呢即开始从事写作，一直到现在。1971年获得布克奖，在1989年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在1993年获得英国大卫科恩文学奖，并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并且有很多经典作品的一个文学家了。他的作品其实以小说和游记居多的，其中涉及到殖民主义以及他的殖民主义的遗产问题哈。那么小说《大河湾》还有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列入了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一。纽约时报啊曾称赞他为以天赋和才华而论，奈保尔当居世界上的作家之首。 这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啊。其实咱们刚才说他的这两部作品，其实不光这两部，它有很多作品啊，《大河湾》还有这个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这个《大河湾》其实是在国内出版过的。我之前还看过这本书。 怎么样呢？你觉得？ 这本书其实有两个译名，一个叫《大河湾》，还有一个叫《河湾》。它没有 大，不够大， 不够大。这本书其实就是讲了这个作者在非洲的一些见闻，在非洲的一些见闻。他是这个印度人嘛？他在非洲的见闻，讲的这个主人公我，其实他讲完之后呢也没太明白这个主人公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但是呢就字里行间充满着这个主人公对于非洲的未来，对于生活的一种迷茫感，也可以让人看完之后确实有一些心痛的感觉。 所以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小说，叫做《大河湾》。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在2018年的8月10号正式全国公映了。电影上映两天啊，票房就已经突破了3亿，并且是持续上升，上座率还有场均人次占据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电影啊。单日的票房1.86亿，成功逆袭成为了单日票房冠军。 一出好戏讲述了一群人流落荒岛的故事啊。在荒岛求生的这几个月里呢，王宝强饰演的小王啊，于和伟饰演的张总，黄渤饰演的马进，张艺兴饰演的小星，四个人呢相继在这个荒岛上称王，并且直面了一系列关于人性问题的故事，共同谱写出一部微缩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没错，哎，这说的 好像很 严肃的样子， 是个喜剧。 对，是一个喜剧。这个《一出好戏》的豆瓣评分，一般我们比较相信豆瓣哈。它的这个评分呢有7.4分，口碑应该是领跑了同期档的其他电影啊，被称赞为思考和娱乐兼具，人性的美与丑表现得很到位，格局大，细节很惊艳，成为了大众周末观影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一部喜剧豆瓣7.4分已经是很高分了。 你看了吗？ 我特别想去看，但是没看。 其实我也还没看。 对，这两天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一般喜剧啊，这个评分会比一般的悲剧低。喜剧一般评分是会低一些的，再加上豆瓣的评分本身就是相对而言低一些的。这样一部在豆瓣上的评分能达到7.4的电影，还是一个喜剧，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相比之前的这个《西红柿首富》来讲啊，不知道他们俩相比起来哪个更胜一筹呢？如果大家很好奇哈，不如去电影院里面去先观赏一下。 没错。 好，我们依旧是电影方面来关注8月10号由杰森·斯坦森、李冰冰以及卢比·罗斯等主演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巨齿鲨》全球同步开画了。这部电影的票房大收的同时啊，在全球的口碑啊也是不错的，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了，被媒体称为是合拍片里面的里程碑作品哈。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 因为中美合拍片一般情况下口碑票房 好到哪去它是第一部票房口碑双赢的水准比较优异的中美合拍片啊，不仅呈现出了好莱坞式的大片的格局，而且啊这个中外元素在电影中可以说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大大突破了以往合拍片的一些困局。 据了解，该片的全球首日票房高达5000万美金啊，以无可撼动的优势成为了中美合拍片历史的最高纪录。另外有外媒猜测呢，巨齿鲨的首周末票房将会超过碟中谍六。 哇， 这还蛮厉害的啊。 嗯， 在这个剧中饰演的女一号李冰冰啊，也凭借这部电影打破了亚洲女星担纲女主的好莱坞电影的北美票房首日最高纪录。李冰冰在片中的形象啊以及演技是比较出彩的，她可圈可点的表现突破了好莱坞大片女模式里面的这个女性的花瓶的这种形象啊，传递出了东方美和外在内在的一些精神，为电影啊大增了一些可看性。 嗯，其实咱中国的演员在这个好莱坞大片里头，就这样合拍片里头，经常出现一个打酱油的这样一个状态， 啊、对，就是闪过一下， 闪过一下几个镜头啊，也没有太多的戏份。 嗯、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头啊，李冰冰确实是作为一个女主角的这个角色出现的。 嗯，说到这儿，说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了，演员到底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我觉得从刚才李冰冰的这部剧来看，这部电影来看，她应该是比较辛苦的，因为虽然说这个冰冰姐还是貌美如花，但是我们知道她的年龄其实不是很小了，已经。 对， 她如果拍这种高强度的电影的话，她其实会很辛苦的。 而且这部电影啊，虽然我没看，但是。就从名字来看，巨齿鲨应该是一个关于就是海洋啊这样的一部电影、 嗯、 估计会有很多的水下的这样戏， 打斗 对， 惊悚的场面应该还是会有的、 嗯、 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这个演员啊一定要吃得了苦啊， 对，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嗯、 我记得之前泰坦尼克号重新上映的那一次，我还看过类似的这个访谈，然后他那个女演员他就说，我当时特别不想拍这部电影，说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太苦了，导演要一直让我在水里边泡着，就是那个冰冷的海水里面泡几个小时。 嗯、那杰克和肉丝是吧？ 对，就是这样的话，你想对于女演员来说，她的身体承受能力都是 一个 比较大的挑战。 对，没错，包括之前看那个《哈利波特》啊， 嗯、 他们那些小演员们。拍这个水下戏的时候，也在一个大的泳池里头泡了很久很久，其实对于演员的身体的这个机能消耗是非常严重的。 嗯，还有之前我们看到网友朋友跟我们说啊，说这个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里面，他就讲到说，哎呀，你就别说拍戏了，我们看这个很多综艺他们也很苦的嘛，什么摔泥巴呀，在水里面就被扔各种东西啊， 但是其实 纸压板之类的。 综艺其实还好，因为综艺你拍过一遍咱就可以收工了，电影不行，电影你可能拍过一遍，导演说不行，再来一遍啊，然后再拍一遍，不行，再来一遍，你可能一拍一天都有可能。 嗯，所以说这个演员啊，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辛苦的， 没错。 不如给大家放一首歌来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好好想一想啊，这个演员到底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的出世太聪明，随我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爱我数星星，暗的傻兮兮，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试着。 在好听的乐声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文艺类的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舞台演出方面的消息。北京人艺原创小剧场话剧《催眠》十号晚上再次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了。 嗯，这部《催眠》是一部以心理学为背景的作品啊。这部作品是由人艺的资深演员张福元导演，首演于2016年，通过聚焦现代人的心理健康，让观众走进剧场，伴随着三位主人公去体验一把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心理分析的过程。 嗯，《催眠》这部剧啊，改编自军旅作家马晓丽的同名小说，以汶川大地震的故事为背景，着眼于灾难之后人们是如何面对心理上的创伤的。 嗯，这个导演张福元就说呀，啊，催眠其实是一个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治疗手段，通过催眠获得暗示，从而拯救人们的心灵，这也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他也希望通过观众走进剧场后，能够接受这样一次戏剧的催眠，获得更多的超脱于日常生活的感悟，走出困境，直面问题。催眠呢，希望将这样的力量传达给观众。 嗯，这个全剧把树立角色是放在了第一位，不用复杂的形式去营造气氛，坚持用真实细腻来打动人。凭借着演员张力十足的语言表现力，剧中的思想交锋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呈现在观众面前。可以说呢，这是一部以台词塑造人物、以人物打动观众的典型话剧作品。 嗯，所以说如果对这样的小剧场话剧、这样的心理学相关的话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十号的晚上啊，现在还估计还是会有的，去这个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去看一眼这个话剧啊。 嗯，其实说到这个最近描写心理比较多的话剧还挺多的。哎，我最近看了一个，它其实也不算是话剧，是一个音乐剧，叫做《近乎正常》，是青木人生的新的引进的一个音乐剧。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母亲，她有躁郁症。 躁郁症， 就是她一会儿狂躁，一会儿又抑郁。 哦，就是整天不是特别开心，就是特别难过。 对 啊， 所以呢，在这部剧里面啊，她就是有一个去世的哥哥。就是他去世的哥哥，还有他的独生女，还有医生等等，其实一共就六个人来演这个音乐剧，但是演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情节比较复杂，然后内容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音乐剧。它其实主要体现的就是人的心理一个变化，我觉得跟仁义这个剧还真的有点像。 嗯， 它同样是从这个心理角度来说这个故事的情节和问题的。 而且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催眠。他也说啊，希望大家走进剧场，通过戏剧来获得催眠。 嗯 啊，其实我觉得催眠还是很神奇的。 催眠其实一点都不神奇，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催眠是一个需要你完全去相信那个要催眠你的人。 对啊， 只要你 就 是完全 百分之百不会被催眠， 你只要你不太相信他，或者是你受到其他干扰的话，你立马就会跳出来的，不会像催眠大师那么夸张。 就是的呀。 对，所以说大家应该正确的认识催眠这个。嗯，也没有那么神奇的， 没有电影里说的这么玄啊。 对，那样的一个技术。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上海昆剧团出品制作演出的新编昆曲《长安雪》，应邀啊亮相了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8月13、14号由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 该剧呢首演于19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可以说是当代意味十足，同时呢又充满了古典诗意，首演后啊成为了口碑新戏。 这部剧的编剧是严小平，导演是沈旷，主演有这个袁家、倪徐浩，由著名的昆曲演员吴双首次担任艺术总监，咱们国家国宝级的昆曲艺术家啊，这个岳美缇啊、张敬贤等人担任这个艺术指导。长安雪将舞台置于晚唐的历史大变局之下，从两性关系的视角出发，外延到社会和人生问题。剧中呢，可以看到人和人的依赖和支配，以及强大的权力对人的异化。 这个专家看了这部剧后觉得啊，这个长安雪的节奏很明快，情节也浓烈，变化又很丰富，既能开启当代观众的思考，又可以让他们乐于走进传统。 该剧呢是19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作品，也是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中唯一一个完全原创的艺术作品。作为这个扶青计划的压轴大戏去上演，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引发了大量观众现场排队渴望入场，可以说是成为了艺术节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据了解，上海昆剧团今年将启动长安雪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多地的巡演。 这样一部新编昆剧曲啊，是一部传统艺术的新的创作。 就我的这个姥姥姥爷他们特别喜欢看，他们几乎是每次到北京的时候都要让我给他们买一个 京剧的票。 对，京剧、昆曲、越剧，他们什么都喜欢，只要是这种曲艺类的， 是 他们都会想去看。 而且北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嘛，毕竟这些文化的演出比较多啊，可能来了北京之后啊，这些看演出的机会也会相对而言多一些。 如果喜欢昆曲的朋友啊，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部新剧的亮相。我们再来关注8月9号晚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震撼亮相了，在初秋时节为首都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魔法之旅。 暴风雨讲述了被流落荒岛的米兰公爵普斯洛啊，利用魔法为自己的女儿和自己夺回王位的故事。这部作品诞生于莎士比亚创作思想日臻成熟的末期，它的篇幅呢虽然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第二短的篇幕，却融合了多部莎翁戏剧的核心元素，可以说是这个莎士比亚毕生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这个莎士比亚对未知世界的这些思索。 哇，我们编辑对他的这个 评价真的好高、 评价太高啊。这个创作于1611年的话剧《暴风雨》呢，是莎士比亚逝世之前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剧作了，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人文意义，而且啊，很少被搬上国内的舞台。 这一次国家大剧院携手的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叫提姆修普啊，舞台设计刘杏林，形体设计王亚斌，音乐总监巴里甘伯格共同打造，并且和这个莎士比亚戏剧团的这个沙翁的这个戏沙翁舞台本的这个翻译计划共同呈现，原汁原味的再现了这部莎士比亚的集大成之作。 由濮存昕、李小萌、董文亮还有王浩伟、蔡鸿翔等一众优秀的主演凭借精湛的演技啊，征服了现场的观众。在首演当晚啊，将魔法照进现实，在遥远的荒岛之上逐渐起了可以说是一方流动的诗意的世界。 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这部沙翁话剧《暴风雨》一共将会持续上映到8月15号，就是后天啊，于舞台之上呢，为这个初秋的京城带来最酣畅淋漓的一场暴风雨。 我们再来关注，还是国家大剧院的一部经典剧哈，9月13号到10月28号，享誉世界的超一流交响乐团、国际古典乐坛最炙手可热的顶级名家指挥大师啊，都将先后登陆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柏林爱乐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以及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等世界级交响名团，以及杜达梅尔等一系列知名的指挥家啊，都将亮相音乐会，为北京奉献一次令人瞩目的年度古典音乐盛会了。 其中呢，指挥家巴伯伦·伊姆将会带领他执掌多年的这个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为北京的观众带来啊这个勃拉姆斯交响全集，同时呢还将演奏舒伯特、贝多芬的交响名曲。80岁高龄的这个巴伯伦·伊姆呢，将通过三场音乐会完成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和观众展开一场超长的古典音乐对话。 嗯，除了四支德奥天团以外啊，本届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呢，还将传递更加壮阔多彩的音乐图景，也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以及华沙交响乐团，还有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意大利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还有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啊，都将展现各自独特的交响音乐文化。经常的乐迷们啊，也将在不同的音乐流派纵横交织中体验古典音乐的环球嘉年华。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在9月7号到10月27号在北京举办了。老舍赶集、平凡的世界等11部由中国、法国、俄罗斯、波兰艺术家创作的剧目将相继上演。 8月6号的时候呢，这个第二届老舍戏剧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老舍的女儿啊，戏剧节的总顾问舒季出席了发布会。主办方是北京的这个北京演出公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啊，他们介绍呢，北京戏剧节将继续扶持老舍的平民情怀，在致敬老舍、文学剧场、国际剧场等几个单元中，选择国内外具有文学性、思想性、符合大众审美的戏剧作品，通过这个戏剧关照当下的现实，关注中国民生，贴近民众的情感。 嗯，届时除了来自国内外的11部经典剧目演出之外呢，戏剧节期间还将举办老舍点戏主题展览，还有剧本朗读、戏剧工作坊、戏剧论坛等活动。 嗯，没错。 可以说最近的演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咱们一口气介绍了好多演出。 一口气应该介绍了有8-9个吧。 差不多。 所以说啊，有这其中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比如说有戏剧啊，有话剧啊，电影啊，音乐会啊，这些全部都囊括在其中了。对这些音乐还有艺术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这些，比如说国家大剧院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些官网， 来票务网站， 对，来关注一下他们这个演出时间和他们售票的情况啊，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 你是哪个？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让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8点32分，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和 M927 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现在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蜻蜓的小编慧明。慧明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我是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那这周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优质的声音专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声音呢，他是一位非常具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虽然说对他的声音网络上存在一些争议，包括之前和马东的对辩也好，还有和我们的女神俞飞鸿的对谈也好，使得网络上呢对他好像都带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始终是保持着这种批判和探索性的精神，去了解和对话这个时代。所以说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就是许知远。那他在蜻蜓 FM 的声音专辑《艳遇图书馆》会每周奔赴一座非常具有故事性的城市，包括布拉格、台北、悉尼、耶路撒冷等等，同时伴读一本世界名著，包括《长日留痕》、人间失格等等，还会解读一些神秘佳人的故事，非常适合喜欢文艺的、追求文艺的女生和追求文艺女生的男生一起收听。那第二张专辑呢，是刚刚介绍了《诗和远方》，接下来这张专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到达这个诗与远方。不仅仅是需要有这个足够的资金和可支配的时间，更重要的是 也需要有强壮的身体。那最近很多办公室跟我一样的年轻的小伙伴都开始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包括什么肩膀疼啊、脖子疼，坐久了之后男生女生都有点腰疼，就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小毛病开始出现了，大家都越来越注重养生，这个啤酒泡枸杞都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最明显的就是办公室的这个空调度数是越开越高。其实这个养生有很多的门道，如果对养生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去搜索一下中医吴大夫聊健康，去了解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也可以学习一些非常实用的推拿手法。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最后一张专辑呢，和最近非常火热的一档综艺节目有关，就是中国新说唱。那在这档节目里头，导师和选手都在尝试把中国风来融入到说唱当中，把中国的说唱推广到世界的说唱舞台上。那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其实中国经典文化中的确有很多值得大家去传颂的东西。如果大家对这个说唱很感兴趣，对中国风也很感兴趣的话，那这张专辑就非常的适合大家去了解一下了。它就是由孔子学会的老师叶龙斌带来的30分钟走进国学经典，帮助大家快速的了解国学经典文化，也给大家的听唱rap 提供这个丰富的中国风素材。对，以上就是慧明给大家推荐的三张专辑。 哇，可以说是各不相同哎，这三张专辑。好的，非常感谢慧明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 下周一再见，拜拜。 好，拜拜。好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蜻蜓的这三张专辑，相信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独特的意思在其中，比如说这个30分钟了解国学，之前可能很多人觉得国学是一个很深奥、很晦涩难懂的，30分钟是不可能了解透彻的东西。 其实就像你自己去看书，你可能看个半个小时也看不明白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个老师亦师亦友的在和你讲的话，可能在理解上会容易很多啊。 国学这个事儿啊，我之前啊以前很想去读诗词，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就是叶嘉莹先生啊，他有一本书叫做不是他有一本书，是他有一系列的 书 全部都是说古典诗词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啊，大家可以通过他的书啊先走进一下诗词，然后再通过这个比较简单的入门方法，最后呢再了解一下国学，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实就叶嘉莹先生而言，我觉得可以先在网上看一些关于他讲课的那个素材以内 小视频是吧， 小视频什么的。对，因为他讲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他今年应该已经90多岁了吧， 极高龄了，很高龄， 对，应该是90多岁了。所以说这个叶嘉莹先生的课哈，听一次少一次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做演员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留下你的想法。其实说到辛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演员要减肥。 是，就是咱们普通人可以说我今天减肥明天就不减了啊，我吃饱了再减肥都可以，但是对于演员而言 那是不可能的， 是他的这个职业操守， 对，比拍戏的时间还要长，是不是 啊？你看那个我们都知道一张照片啊，那个小李子小李子在这个沙滩上的那张照片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当年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之后直呼毁三观，当年我这么帅的杰克却成了这个样子，杰克已经变成了一位中年大叔，但是身材走形但是你看后来小李子去演其他的电影的时候，瞬间就是一瞬之间就减肥减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吃得了苦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出演了一部姜文导演的电影的彭于晏啊，在这个电影邪不压正里面也是大秀自己的身材哈，就各种肌肉哈，各种身材哈，各种大饱眼福。但是啊，有很多网友朋友们就在底下留言说，哎呀，我们家彭于晏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而觉得啊，你的粉丝真的好心疼你。 其实当年梁朝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啊，自己当年参演王家卫导演的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是曾经因为减肥减进医院过。 哇，是减肥的过度了，身体吃不消了。 对， 所以说对于演员而言，减肥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指标的啊。我们可以，我们普通人就说，哎，减肥减到这儿我觉得差不多了，要不然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对于演员而言是不可能的。 对，而且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比较痛心的是，也有一些演员，就比如说像小李子，他会因为一部剧、一部角、一个角色，他会去增肥。你增肥容易，减肥太难了呀。 是，增肥我觉得对于一些人而言，反而比那个减肥更难，是吧？减肥我只要去努力运动，但是增肥需要你吃。 关键是你吃，这个并不是你想要的，你是为了得到那个角色，然后把自己先塑造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你再要猛减，减到跟之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无形中给自己加了很多负担在里面。 啊、当年刘德华和谁我忘了，演的一部香港电影嘛，就是叫做是叫《饮食男女》吧，好像是啊、两个人就增肥，使劲增肥啊。到最后我们的刘德华已经胖到我们都认不出了。 胖德华是吗？ 胖德华 啊、其实这样的例子一点都不少了，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演了《小时代》里边的一个角色特别火的谢依霖，他不就是因为《小时代》这个角色就增肥了吗？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好像也是不是没有瘦下去， 我觉得也倒还好啊，也倒还好。 他其实增肥还蛮多的 啊，可能是我没太看 出来。因为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他胖的那个样子。 哦，确实。 他在之前是比较瘦的 啊，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演了这个剧，然后 其实不光是在剧外这个拍戏外这个增肥减肥啊，在戏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困难的。比如说你演那个吃饭的戏，那个我们知道拍电视剧拍电影是不可能一条过的啊，可能很多的东西要拍很多条， 一顿饭吃三回， 每一次都还得吃得很香。 对 啊，可能你这个已经吃的吃不下去了，但是还要扮出很香的样子。 哎呦，所以这真的是啊，这么讲来说演员是辛苦的，但是演员同时又是幸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都在爱你，是不是？ 没错，因为就好比你这个谈恋爱啊，你谈恋爱，我觉得对于演员而言，他谈不谈恋爱不是他自己的事儿， 是大家的事儿， 是两波粉丝之间 的 事儿。对， 那确实也是哈。比如说这个鹿晗啊和关晓彤，他们两个人在刚刚宣布自己不再是单身的时候哈、这个基本上新浪微博已经爆炸了， 粉丝为他们操碎了心。 对，然后我那天就看到了我的手机朋友圈里面不停的有人在刷屏，就在刷这个事情。所以说可见爱他们的人还是很多的。 就是必须得爱他们，所以说才会为这件事儿操心嘛，不然的话就不会为这件事儿操心了，对不对？ 还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啊，这个 Melody 他说，哎呀，这个做演员是很辛苦啊。容祖儿和徐佳莹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容祖儿说啊，他自从当了艺人就很少吃饱。徐佳莹说，他自从当了艺人啊，每餐都得吃得很饱，因为不吃得很饱啊就没劲儿唱歌。哦，是这样子啊。还有啊，还有这个网友朋友们，他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郑爽、杨紫都很瘦啊，减肥的原因啊也是为了上镜好看。所以说啊，他们这个胖了，人家这个粉丝要说，你怎么胖了呀，你一点都不敬业。这个瘦了吧，人家说你又太瘦了，你现在看上去一点都没有这种青春的感觉。所以说做演员真的很难，真的很辛苦。 那我胖瘦都不行，那 正好你就得不变，一直维持你一开始的那个样子， 一直维持 大家满意的那个样 子啊，确实是演员一个非常痛苦的方面啊。 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一看就是用来吃的哈，这个歌名叫做《咖喱咖喱》，一起来听一下。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古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由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演员到底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说啊，这个演员到底有多辛苦呢？其实不仅仅在减肥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面辛苦啊，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为了塑造一个角色，比如说你要塑造一个盲人。你起码要去知道盲人他是怎么生活的，你要去体验他，你要饰演一个抑郁症患者，你也要体验他的这些人生，其实这对心理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没错啊，我们刚才说到很多的演员必须要去塑造一个角色，他其实你必须得走进这个角色的内心。那假如说你演的是那种比较正常的角色还好说啊，假如说你演的是那种比较变态的角色，那可能你自己的这个内心也会受到不少的冲击。 你要先过一遍他的人生， 没错， 然后你再按他的那个思维方法去做这个戏里面你演的这个人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虽然说咱们知道这个拍恐怖片的这个演员，自己的在那个片场并不是很恐怖， 对， 但是他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的暗示， 对， 让自己恐怖起来， 对，要不然的话他的这个眼神和他的肢体动作是不会看起来是很惊悚的样子的。 当年那个美国有个片叫《闪灵》嘛，是一个经典的恐怖片啊，然后这个导演就多次的让这个女演员 NG 重拍啊，重拍了一整天，然后让剧组的人都孤立他，让这个女演员自己这本身就陷入了这个孤立无援的这个一个状态之中，到最后这个最后一条才过。这是这个女演员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可以从中就可以窥见这个演员拍戏的时候的不容易。 其实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访谈，那个访谈应该是迪丽热巴，然后就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很成功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呢？当时热巴其实是有点严肃，他说我不觉得我幸运，我知道我这一路上付出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得的，而不是说我是因为幸运才有了这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对 吧？对， 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在幕后做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事情， 没错， 所以才他们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是，而且咱们刚才聊到的，在这个演员在片场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很多的这些拍电影啊电视剧，他为了这个赶这个档期，他必须要加班加点的去拍。你可能这个有可能还分好几组 AB 组啊，这个摄像师呀，这个场记啊，这些工作人员你可以分 AB 组，但是演员就你一个人呀，你就分不得 AB 组，就只能从头到尾一直跟着拍。所以说也是对于体力是一个挑战。 再说回来哈，演员还是很幸福，为什么呢？比如说哈，在一些这个小鲜肉们他们过生日的时候，就感觉到哇，当演员实在是太幸福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应该是在一个贩售机，我在那个贩售机旁边在买东西，然后我就看到，哎，我说这个贩售机怎么花花绿绿的，和别人不一样啊？然后我就看到了上面贴满了易烊千玺的小照片，然后他们说千玺生日快乐啊，都是这样。 就是感觉他的生日不是自己的事儿， 是地球的事儿，是宇宙的事儿。我们看到还有这个王俊凯，他在过18岁生日的时候哈，有37家粉丝站联合哈，花高价请来了特级飞行员，在好莱坞的上空为王俊凯写下了生日祝福。 哇， 在天上写的， 这个东西真的是最让人难忘的生日礼物系列。是吧？ 但我很想知道，就是王俊凯当时在好莱坞吗？他看得到吗？ 那王俊凯不知道怎么办呀？ 为什么不在他拍戏的那个地方给他这个写下这个字呢？ 他有可能人家不知道你做你送的生日礼物，但是没送到人手里去，对吧？这相当于 哦，那倒也是啊。我给你送了一个礼物啊，现在还在美国哈，你记得收啊。还有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好莱坞的飞行啊，还 还是王俊凯的粉丝啊，他还找到了这个土耳其的当地政府啊，和主流媒体和他们合作哈、啊，为他这个生日的那一天啊放飞热气球。 哎，得，这又一个送到土耳其去了， 送到土耳其去了啊、嗯！这个不知道王俊凯当时本人在哪里啊，但是肯定收到这些祝福的时候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其实演员还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地方啊，就是演员他会，他有一个特权啊，您可以到处的去飞去玩啊。你可能你这个拍电视剧电影，可能你去了一些比较风景秀丽的地方，你可能拍这个、拍几天结束了，你就有一个机会去那啊稍微玩一玩，旅游旅游，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也可以说演员的工作时间是相对自由的， 相对自由的。 比如说他出了这个片场的话，他其实会有一段时间的休息的时间，这可以是自己安排自己选择的、 嗯、 这其实也是比较幸福的一点哈、啊。当然应该是幸福和辛苦两者都有吧。 其实任何一个职业都是这样的啊，幸福的时刻也有，辛苦的时刻也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演员作为一个啊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这个职业，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过度的去关注他，但是其实演员也是有出名的啊，也有不是很出名的，有很多的演员也是真的就是只是热爱演戏，他并不是想啊做明星或者说出名什么的，只是喜欢演戏， 这是他的一个爱好， 对，他的一个爱好啊、所以说把这个爱好变为职业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青年会客厅当中呢，就会请到一位把演戏当成一种爱好的人，他就是当年的星姐冠军啊傅荣儿。他前段时间应该是出演了浙江卫视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莫斯科行动》，还有另外和马天宇合作也出来一部电视剧叫做《逃婚记》。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以在后面的青年会客厅，我们下半个时段哈、共同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经营他的这个人生的哈、因为其实我知道他也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和他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大家呢还是可以通过 FM927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一直播活力982房间来共同关注到傅荣儿。那么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下半个时段再见啦。

傅蓉儿其实对，说青年演员还是很恰当的哈。他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拍过了很多的电视剧。哎，我们看一下这部剧是《讨婚记》的剧照吗？ 对对对，是我跟马天宇哥哥。 这个当中有什么故事吗？ 就是这是算是我正儿八经第一次拍的戏，因为我那个从小就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但是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然后后来长大了，渐渐就是对演员这个职业有了些理性的认知，然后后来就考了电影学院，考了电影学院之后，就是其实大一大二的时候也有拍过一些，就是我也不是一上来就演了主演，然后也拍过一些跑龙套的角色，然后演过特约，然后但是这一部戏算是我第一次就是主演，作为主演然后参与拍摄，因为当时就是我是比较幸运吧，然后大三的时候就是台湾的林和龙导演然后就是跳中我就参演了这部戏，那时候也是第一次主演，也算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拍戏的乐趣。其实因为林导吧，他拍摄过很多爆款的偶像剧，比如《恶魔在身边》《转角遇到爱》还有《公主小妹》就是等等，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导演，然后也教会了我特别多拍戏方面的东西，因为当时是很新的新人，虽然我现在也是新人，但是当时真的是算是第一次拍戏，因为戏份也特别多，然后我特别紧张，就很多剧组的那些专业的用词我也不懂，然后就是导演在现场说啊起伏在哪儿，然后落伏在哪儿，我就完全不懂，然后但是导演是一个比较就是要求比较高，然后脾气也挺暴躁的，然后那一部戏我真是没少挨骂，然后常常就在现场就抹眼泪，就觉得哎呀 怎么这么难， 我这么难我怎么为什么总是做不好，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当时有一场戏是重场戏吧，算是是我跟那个戏里面马天宇表白，然后就需要我哭，当时夏天在三亚特别热，就这一件事儿让我就是到现在想想还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其实生活中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然后也挺爱哭的，但是那天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因为可能是现场围观人特别多，然后我特别 哭不出来了，是 我真的是哭不出来，然后导演就是因为马上天光就要没了，就是因为这个戏是白天的嘛，然后如果天光没了就没法拍，然后大家就整个剧组人都很紧张，然后他们紧张我更紧张了，然后就一遍遍拍了20多次一直 NG， 然后当时那个因为马天宇一直在陪我拍嘛，一遍又一遍拍了20多遍，然后导演这个时候就特别火大，然后就开始说一些话刺激我，就想着调动我的情绪，但是我还是就是 还是哭不出来， 对，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时 没有觉得很委屈吗？ 就很紧张，因为那个环境下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在陪着我，然后我自己就是因为我自己做的不好，然后就导致大家要晚收工，然后我就挺难过的，但是其实吧那个哭是没哭出来，然后导演后来勉强过了，导演就不是特别满意，然后我自己也特别不满意，然后反而我回到酒店收工之后我就哇哭了半宿，就是那是第一次觉得就是拍戏的当时一个就是那个经历吧，算是。 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时段的话题是演员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你觉得演员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 我觉得演员应该是幸福的，然后也是辛苦的，就是他幸福是因为他会沉浸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然后他看到就是作品的时候他就能想到自己所付出的那个努力，因为你喜欢这个职业嘛，所以你要付出的所有的一切你都会觉得啊很值得，但当下确实是因为拍戏，你知道他在很多特定的环境内你要做当下的那个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夏天拍冬天的戏，然后冬天拍夏天，你这都特别正常，然后比如说要跳水啊，就是跳楼啊什么的，也都是就平常事， 常有的事儿。 对，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你拍的第一部戏就是和马天宇合作的， 对对对， 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感触吗？在拍完之后回过来再看的话， 其实就是导演，因为我算是幸运的，第一部戏就遇到比较好的导演，然后就是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虽然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在现场偷偷抹眼泪，然后 就有很多次吗？ 很多次，就几乎我每次去现场我做的不好的时候，然后导演说我了，我就会哭。 都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比如说我在镜头里那个，我那时候因为不懂嘛，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定的，就是学校里教的都是话剧嘛，然后到影视剧它有卡机位，就比如说那个镜头卡到这儿，我就不能大幅度的动，然后我一动我就出画了，因为焦点就在我的脸上，就是这么大的大头我也不懂，然后我说的话我就手舞足蹈，然后导演就在对讲里一顿骂， 啊，你知道那个教练一直跟你叙事叙事，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自己不是很专业嘛， 嗯， 然后因为我又是压力是导演挑的，我们俩又没有什么就是，合作的关系以前，嗯，然后就是我也希望我能做得很好，然后给他争气，然后反而没有做得好，嗯，但是因为我第一部戏就是遇到了像马天宇刘涛这样的演员，然后他们很专业很敬业，就是无论是我是新人也好，他们对新人很包容， 嗯，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搭戏，然后他们也会就不厌其烦的帮助你， 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呢？ 就是记得有一场戏是刘涛和马天宇结婚在戏里面， 嗯， 然后呢那个他们两个中间吵架了，然后刘涛逃跑了， 嗯， 然后那个他的妈妈就突然就是把我抓上去让我去替他结婚， 嗯， 因为很多宾客都在嘛，然后当时也是他是那个就很紧凑， 嗯， 就是因为是一大场， 嗯， 然后我也是一遍一遍来，然后因为我那个眼神总是飘，一会儿看了那个刘涛一会儿看马天宇，因为那个点总是找不到，然后导演也发火，然后那个小马哥和那个刘涛姐就一遍一遍的带我，就告诉我这个时候看这儿， 嗯， 然后那个时候看那儿，就是这样的，嗯，最后其实导演就是跟我讲了很专业的东西，就是你那个时候可能不够专业，是因为我不去相信， 嗯， 然后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你怎么能去感动观众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嘛， 嗯， 然后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第一部戏就遇到了就是很好的导演，然后很好的前辈。 嗯，我们看到有一些剧照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是在拍什么样的情节呢？ 这一张就是我跟马天宇可能去约会吧， 嗯， 然后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好像在说我，然后我就有点不高兴 不开心的样子， 对对对， 嗯， 就很傲娇， 嗯。还有另外一张，这个是喝多了是吗？ 对对对，就我们两个去约会，然后我就跟他喝酒，跟他闹嘛。 会真的会喝酒吗？ 拍的时候没有真的喝，因为就是可能导演很怕我这种没数的眼袋，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啊。 对， 那你们平常在私下还是会有一些交流是吧？ 对，嗯，就是拍完戏之后也一直有联系。对，小马哥前两天就是过什么节的时候还挺频的，总爱发那个表情包。 嗯。就是你们在这段戏结束之后，其实还结下了比较深的一些友谊。 对对对，因为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新人嘛，他们就回头看我也是觉得挺可爱的吧，可能 也觉得哎呀，这个他们可能觉得你哭的时候也觉得很心疼。 对，他们就因为马天宇也是一直在刺激我，他就是说啊，我告诉你我已经超时了今天，然后就一直给我那个让我有那个感受嘛，就让我， 嗯， 就是想哭那种感受，但是也是没有他就说你脸皮够厚的，我怎么说你也不哭是吗？ 可能那一段时间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的交错影响下就是哭不出来。 对，就是压力太大了。 那你后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演戏的时候哭的一些方法呢？ 后面在拍《暮色行动》的时候，我就成长很多，因为一两年之后了嘛， 嗯， 也中间拍了一些戏了，就慢慢的知道我要进去，我要先是酝酿情绪。其实当时拍的时候，我有想哭，但是我不懂嘛，因为一开始拍戏很新鲜， 嗯， 然后就觉得时刻都紧绷着， 嗯， 然后就拍浪的时候，就是远景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在哭了， 嗯， 然后等拍到近景，然后到我自己特写的时候，我反而哭不出来了，就是那个情绪已经没有了。 嗯，你可能受其他的因素影响的比较多。 对，就是我外面的外部环境，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还是不够专注。 嗯，那其实在拍完了第一部戏之后，你去参加了星姐选举是吗？ 对，好，星姐应该是在那个拍《逃婚记》之前 啊。在这个之前， 对，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对， 哎，这个是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坐在中间是冠军了。 当然，其实之前是因为我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参加过香港的 ATV 的那个亚姐， 嗯， 然后我也是拿了中国的冠军，因为我身高挺高的， 嗯， 然后那个当时好像是湖南娱乐频道的就是那个制作就工作人员找到我了， 嗯， 因为当时在大学好像是暑假的时候，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想着主要还是想着可能有机会可以拍戏吧， 嗯， 然后就去参加了， 嗯， 然后现在也是很好朋友那个亚军朱旭丹，他也是签给了那个嘉行，就是做了杨幂的那个公司的人，也是拍了很多戏。 嗯， 对。 那这个参加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分享吗？ 就是 我就是特别简单想法，就是到了之后就想说那个是不是能拿到一些拍戏的机会，然后我发现其实挺难的，就是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 嗯，有什么样的要学习的东西？ 就是他们好多选手，像朱玉丹，他是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然后他跳舞就特别好， 他功底比较好。 然后他们就是一下就是能就是后滚翻前滚翻，就是这种基本功超级好。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也学舞蹈，但是也不是学得特别好，上那种 业余爱好。 对对对。然后我又挺高的，然后肢体不是特别协调嘛，然后就是跳舞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但是我还行，我去了之后就是还是挺坚持的，就中间一度觉得哎呀这个压力 太难了， 好难。然后因为很多就是差不多年纪大的那个小姑娘都住在一起嘛，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攀比啊，然后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不是艺校毕业，我就是普高生，然后就是也不是很懂， 你觉得跟他们可能聊不到一起去， 就是不是很懂。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说的那些话，我比如去排练厅排练，他们挺积极的，然后我就是啊去吗？好， 那就去吧。 对，然后就要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就说去做吧，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热忱。然后还好就是我还挺能吃苦的，然后那段时间也很坚持，就大家可能跳一两遍，我就跳20遍，大家跳3遍，就跳30遍，这样因为本来就是。就是我想说我努力吧应该能跟他们差不多，但是发现我很努力之后也是差强人意。 但是你后来还是得了冠军啊。 对，后来就是也挺幸运吧。然后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要你付出了一定是有回报的，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下功夫了，然后老天一定是会给你一个奖赏。然后我就拿就是当时得了冠军也是有很大的感觉，就是很多选手不服气啊，然后我也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服气，因为当时在网上也掀起了很大的热潮，就不懂为什么会给我， 他们觉得不应该给你。 对，因为我就是小白，就跟职场小白一样，大家一进到一个职场完全什么都不懂，然后对很对很多人都很恭敬，然后对自己的领导，然后也没有说是故意的就是去 讨好， 然后也没有说就是很消极怠工，就是很正常的，就是该我做的事情我会去做。然后可能这个专业在专业领域上我不是做最好的，但是我一定是会努力去做。然后可能台里的领导看到我的努力了吧，然后就给了我冠军。 那其他人不服是因为他觉得你意识比较新，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但是让你得了冠军，他们觉得不应该。 对对对，他们就可能觉得我的专业没有不是里面佼佼者最好的。然后就是我真的就是那种人，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是和我一样的人，就是他们生活中吧没有哪一项是强项，然后但是他们也没有一项是弱项， 没有什么特别短的短板。 对，然后就是可能所有的都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要说你会唱歌吗？我也会。你说你会跳舞吗？我也会。但是你要说让我跳多好多好可能很难，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综合的，大家 综合能力比较强。 对，然后后来就但是后来我拿冠军之后我也没有留下，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是想要找主持人吧。我最终的原因还是想拍戏，然后我就没有留下。 所以你的这个你的中心还是在拍戏这方面。 对，因为我上大学就是我慢慢接触到这个方面的时候就开始就坚定自己了，就是觉得我喜欢的比较重要。就人生中可能你能做的事情挺多的，但是 你想做的事情 很少。但是如果你又能为这件事情坚持，那就更难了。 其实有很多人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跟演员其实很像的，那你为什么觉得就是一定要去拍戏不去做主持人呢？ 因为我觉得主持人，好的主持人就是一定是有很深厚的底蕴。然后他可能就像董卿那种，然后就是你随便说出什么他都能找到就是典故。然后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吧。然后我觉得做演员也是需要积累，但是他是这种积累更多是在生活中的。就是你要先深入生活，然后你把生活中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东西，然后就是让自己学到，然后等你遇到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你再去模仿，或者说是再去通过沉淀，然后有你的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可以体验很多人的人生是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做主持人可能每天就是面对的工作是 你就是这一个人 的。就是可能面对嘉宾不同，但是你做的工作然后每天说特别多。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自己回家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想说话。 我在上了2个小时的节目之后基本上 不是特别想说话。 对，嗯，就是我不希望自己就是是一个，因为我很喜欢演戏嘛， 嗯， 我不希望自己就是做自己不是最喜欢的事情， 嗯。那确实，我们之前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和我的主持人搭档也讨论啊，说这个演员是幸福的还是辛苦的。我们说到辛苦的时候，就其实就提到了演员在每拍一部不同的戏，他要经历这个角色所经历的他的故事。我们觉得这对心理上其实也是一种挑战啊， 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因为像我之前拍《暮色行动》的时候， 嗯， 那个人物他就是原型，他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然后我饰演的这个人他也是真实存在的， 嗯， 那么他离我的生活特别远， 嗯， 因为他可能讲的是90年代那个时候他，嗯，就是跟倒爷啊什么的，然后很复杂，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又要就是帮助他男朋友去接近警察，然后还要帮警察然后抓他男朋友，就是那种反间计那种 啊， 其实是很难演的， 嗯， 然后而且我没有过就是这种就是奔波的跟男朋友跑到外面然后就是男朋友打你啊然后虐待你这种经验，然后我就看了很多就是之前的电影啊，然后包括就是电视剧，然后一些资料，然后包括了解他真人真事儿，然后尽量的是去贴近他。但是我演完了之后就觉得挺过瘾的，就是我当时在现场看，我那个戏里面有大量的哭戏，有一场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男朋友想让我去就是勾引里面一个就是商人，然后他想绑架他拿钱嘛，然后我拍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他肯定在一路上哭了很久， 嗯， 然后我就在外面就是后场的时候我就在哭，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去见他的时候我眼睛很肿， 嗯， 然后这样呢他可以可怜我，就是一些细节嘛， 嗯， 就是我是对这个人物是有我自己想法，比如他是什么星座，他什么样的性格，然后他的家庭背景会让他造成一个什么样，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嗯， 是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嗯， 然后我这样做了之后出来效果挺好的，就是虽然大家一直说哎为什么眼睛哭成这么肿，然后 太肿了是吗， 特别肿，就是整个一两个核桃，然后就看着他跟他说，然后还一直哭， 嗯， 对，那个时候就发现演哭戏就突然通了， 嗯，哇，那这样说来比前面的这个逃婚剧拍起来有更多的经验和技巧了。 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费劲儿了，就不会使着力， 嗯， 就是我会进去然后成为他然后去经历这些事情， 嗯，还是我觉得还是你很用心了，所以说才会出现比较好的效果。 对，因为你喜欢嘛，就是你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嗯，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辛苦了。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莫斯科行动的一些剧照，这张照片是，这是剧中你和你男朋友在对话吗？啊，这不 是， 这是 一个警察， 嗯， 啊，然后当时他是接近我，然后为了套取我就是口中的线索。 嗯，这个是什么情节呢？ 就是当时好像警察知道了我的身份，然后他想就是游说我， 嗯， 但是我不同意， 哦， 然后我就是很激动的那种，放开我，我是这样。 这个呢， 这个就是 在谈判吗？ 对，就是去见跟那个老于，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商人， 嗯， 然后跟他去见他的朋友，也是在我在里面就是反间计的一个就是装作小白兔，然后其实想要吃他的大灰狼。 那我觉得这个演起来应该比较难吧，你不能真的去小白兔啊，演的让大家觉得你真的很小白兔。 对， 就是，会不会就是 难在什么呢，你要表现出自己很清纯很无辜，然后就让那个警察觉得你是很简单的人， 嗯， 然后实际上呢你又不能特别简单，你要就是帮你男朋友就是找很多讯息， 嗯， 然后你来是干嘛的，因为我就是颗棋子嘛， 嗯， 被两方利用，所以就是还挺难演的。 嗯， 因为这个戏现在在优酷和腾讯还是能看的，如果有朋友那个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在优酷和腾讯上面可以看到。 对对对， 是吧，叫做 莫斯科行动，对，是今年开年在浙江卫视黄金档播的一部戏， 嗯，好，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这一张也是啊，这张看起来真的很清楚。 对，因为那个导演是这个团队都是余罪的团队嘛， 嗯， 然后导演也是余罪的导演，然后当时他给我找那个就是戏里的男朋友的时候，就跟我年纪相差挺大的， 嗯， 然后那个他就说，哎，感觉就是你要不是小白兔的话，他好像就是有点驾驭不了你的感觉，然后就让我 一定要 傻白甜一点 啊，一定要演的时候特别的，哎，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就不是看上去像刚才那么简单的一张了。 嗯，就是， 这个还是眼神里面感觉还是有内容的， 眼神很坚定，然后表情很无辜。 嗯，

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青年演员傅蓉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是请他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傅蓉儿。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莫斯科行动拍摄的一些小的故事，你在拍这个剧的期间一直在俄罗斯吗？ 对，在俄罗斯是8月份，就我们全组应该是8月待到了11月，待了整整3个月。 三个月一直全部都在那边。 对，全程，因为很多那个景啊什么的，因为主要是莫斯科是主场景嘛。 那在那边有什么样的见闻给大家分享吗？ 哎呀，我以前呢没有去过国外拍戏，然后都是在什么横店呀、然后什么上海啊这种。然后我到了莫斯科之后，就是因为住的地方很远嘛，一般剧组都住在就相当于北京的六环这种。然后你知道莫斯科超级堵车，就属于 堵车， 对，比那个北京堵太多了。就是我们要去开工，在路上，然后比如说要出发去一个地方，可能要那个路程要2个小时。如果你遇到那个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就会时间更久，可能4个小时才到地方。 那你们拍多久啊？ 就是拍，可能拍更久，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它审批也很麻烦，就比如今天你的时间过了，就只能这个时间拍，然后你要重新申报， 哇， 然后很严，就是不像就是在国内拍戏这么简单这样的， 还是有很多困难， 对，很多困难。而且你知道我们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开工的路上，然后整个一车都是演员，然后被交警给抓了，然后就是大家都没有带护照，因为去现场开工嘛， 对。 然后就直接给我们拉到那个就是局子里面， 警察局。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因为都是外国人，然后说一堆外国人，然后穿一些就是很奇怪 稀奇古怪的衣服， 就是因为是90年代那种服装，然后就是男生穿的夹克，然后女生穿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就是叫什么衫儿，然后那个因为车上还要有个俄语翻译，然后就说我们是不是剧组的，然后在拍戏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根本不管，直接把我们都抓进去了。 还有这样的经历？ 对，然后制片人就是来把我们全部捞出去，然后再去拍戏。 哇，那当时没有觉得很害怕吗？ 当时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因为在国内很少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你可以说明嘛，就是因为在国外拍戏，就比如说有中方工作人员，然后俄方工作人员，然后他们的语言又不通，然后还需要带翻译，然后翻译出来就是可能 他表达那个意思 没有特别的准确， 没有特别准确。比如说100%的话，他到他那儿可能他能接受到40%就已经很不错了 啊？是吗？这么低？ 对，因为那个他们就是他们翻译好多都是很小就去了那个莫斯科，然后比如说莫斯科大学生因为剧组嘛，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薪酬，然后那个找的大部分都是实习生，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理解问题的能力和他们对中国的那个了解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因为你中国带过去会说俄语的就很少，然后可能一两个，然后都需要在导演旁边，然后就是到我们就是工作人员管我们演员的，可能就是他说什么他们啊是吗然后就是可能有的时候鸡同鸭讲，但是就是去莫斯科拍戏有好多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有很多困难的事情，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己来说吧，我到了莫斯科之后，就觉得哇塞，好棒的科技、 好洋气， 对。然后我去森林公园跑步，还看到小松鼠，好开心啊！然后那边的牛奶是特别好喝，然后我就买了很多牛奶，就各种各样，什么山羊奶啊，然后纯牛奶啊，然后就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后面就是索性都不喝水了，就 只喝牛奶， 对，因为我觉得。太好喝了，然后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脂肪含量超级高， 你就只知道好喝，然后 因为我觉得 不知道它胖， 可能也不会就是 特别胖， 然后但是真的特别胖，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戏开始就一直不接戏，因为我拍戏之前，我平时不拍戏的时候，可能就挺放纵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一直就是要很多现在女演员都基本不吃饭，就是他们2个月什么的，基本就只吃柚子，然后橙子。 就是在你们拍戏当中， 就我所有的好朋友，就周围的演员朋友，就我算是一个很奇葩的人，因为我不想就是为难自己，就是如果我拍戏的时候我会减肥，就很长时间不吃饭，一直健身，然后不吃主食，然后就无非就多动少吃嘛，然后就是去演啊，去游啊，他们是整个就常年的不吃。 那这样的话不会感觉幸福感会降低吗？ 会啊，所以他们就经常发脾气啊，然后。会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他们一直吃柚子啊，吃橙子，然后吃到那个后面，然后要吃很多维生素，然后吃到后面就是一看到那个橙子柚子他们就 要反胃了，感觉 对，就像就胃酸，然后后来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没有控制嘛，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有控制，就吃饭的时候没怎么吃，那边都是什么红菜汤，然后那边的米饭就跟塑料那种感觉似的，就没不是像我们就是北方的，就是那种米就很糯呀、然后很香那种，没有，他们就吃什么肉。然后就是吃就是很重口味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只喝牛奶了是吗？ 对，喝牛奶之后就整个不知道，然后我还一直胖，然后就是那个慢慢胖出双下巴，然后等那个戏播的时候，所有的网友在弹幕上都说，这个演员怎么这么胖 啊他怎么这双下巴都这么肆无忌惮，然后因为自己没有感觉，然后导演感觉很明显，但是说你，然后那个特别逗，就是那个定妆的那个化妆的小哥，然后有一天我在现场，他叫我戏里的名字，他说哎秀秀，我说啊怎么了，他说你看一下这是你定妆的照片，然后我说哦，然后呢，他说你再看一下你自己本人 现在， 然后我说怎么了，有什么区别吗，他说你没发现你自己脸上多了点什么吗，然后我说是吗，但是我最近没有怎么吃啊，然后 确实没怎么吃，你光喝了。 对，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那个奶超胖。然后，但是也没办法了，就只能是就这样上镜了。 后来还是在其他拍戏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在这方面会注意一下？ 去健身，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8月份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赶上雨季，然后8、9月份2个月就一直下雨，然后我的场景，比如说今天定好了，然后我已经化好妆了，然后去现场，然后下雨不能拍了，不能拍了。然后我们那个主演不是夏雨老师吗？然后就开玩笑说，哎，这个戏就是得回说是夏雨老师一个人，没有说梅婷老师也来演，然后夏雨梅婷就整个戏就不用拍了，就是夏雨老师自己在这自嘲嘛，然后我说，然后每次一见到我就说哟秀秀来了，你可能要回去了，下雨了，然后我下雨了之后我就去健身房嘛，我就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那边的人可能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重口味吧，然后他们身上有很严重的味道，就是当地人的味道，我一进那个 很有特色， 特别有特色，我一进那个健身房就感觉眼睛有点睁不开了， 空气中弥漫了俄罗斯的味道， 对，就是那个味道 味道很大，就是有个大叔在拉背，然后我在后面我就差点倒了。你知道那个位置，那味道直接穿到我的那个脑仁上，然后我就后来发现了，我就只能最早一批，就是我一定起早， 在人少的时候去健身。 对，人少的时候，如果你赶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在练的时候，你就很难进去。因为亚洲人和那边的人可能还是不一样，我觉得。 户外也不行，因为户外在下雨。 对，然后整个就是我只能在房间里待着，然后看电影啊， 喝牛奶啊， 喝牛奶。 对，那其实你在拍戏的时候应该已经很冷了吧？ 对，就是你看了我那个戏你就知道，大家都在穿棉袄，我给我穿个短裙。 你穿一短裙，那怎么办啊？ 巨冷，就 忍着。 只能忍着，就是演员最基本的素质。 嗯， 对。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拍，就是莫斯科大学，在莫斯科大学，就我在戏里面是有在那个莫斯科大学上学，就是假的嘛。然后那个，但是我要到学校去，然后我就穿，大家都穿棉袄啊、皮衣在旁边走，我就穿一个短裙。然后我就跟那个服装说，我说，哎呀，我说那个老师，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冷了？我说能给我换条长裤吗？他说不行，你这个人物就是很清纯很美丽，你 就一定要穿短裙。 对，他说而且接戏的，这上部戏上场戏是接戏的。然后我就那样，就是在莫斯科里，在后面差不多快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已经零下30度了，然后我一个人美丽动人在大街上穿短裙。 30多度，那你不会在这个穿短裙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下起雪吗？ 没有下雪，就是不可能让就是在拍的时候就是下雪的时候拍嘛。因为那个就不接戏了。上一场戏就是还是有森林什么，下一场戏全部都是飘 雪，下 雪 了，觉得观众好挑戏，怎么回事？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穿了很厚的袜子，就是那个肉色的丝袜，穿了两三层，因为我要是不穿袜子光是光大腿，我觉得冻死了。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就比如说冻坏膝盖啊之类的可能会出现吧。 对，真的是会，就是因为那个你一直在等嘛，因为现场你知道拍的时候可能很短，就可能一场戏大概0.几啊，然后差不多最多可能一二三页纸这种。然后拍的时候拍起来，因为它在走戏就很快，然后你等差不多是等的时间很长。比如说我到那儿，然后那个上场戏没拍完，我就要先去后场，后场的时候一直等，可能我穿着短裙，然后为了光着大腿在那儿等，我就僵了。可能等到我演的时候，我已经导演站不起来了， 是不是得先裹个军大衣先坐在那儿，然后 一直穿那个棉袄，然后裹着，然后穿就喝热水。 那你觉得在你每一部戏当中啊，你总结起来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拍戏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地方就是可能起早是一个对我来说。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进入情境啊，或者是什么代入感很难，起早很难啊。 起早很难，就比如 要多早呢？ 拍古装戏的时候要3-4点钟起来化妆。 我 就很， 那确实很早了。 我就很迷，我就是可能头一天晚上，就之前我在拍《逃婚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拍过古装戏。然后好像小马哥马天宇那个时候接了一部古装，然后他在现场跟我说啊，我最喜欢拍古装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说那我也要拍一个古装。然后后面我就跟他签到一个公司了，然后我们俩同一个经纪人。然后呢，经纪人他就跟经纪人说，他说那个小夫说了，他要拍一个古装戏，然后他给我接了一个古装戏。然后我一看通告，凌晨3点。然后要那个起来化妆，我就给小马哥发了个微信。我跟马天宇说，我说小马哥，是你跟我说那个拍古装戏你很喜欢是吗？我说什么意思吗？你是很喜欢起早是吗？ 3点多起早确实是很早了， 因为你要弄头发就要用弄1个小时，然后你化妆就是妆发基本上2个小时，然后你如果说拍树林啊什么的，你要赶在就太阳没有升起来之前，它可以就是变成日落的那个，就比如说午后啊，就是它太阳没有太大的时候，因为黄昏和午后差不多。然后但是你不能每一天都只能就是拍午后嘛，因为景也不一样，然后很赶，所以你就要赶到很早，就是日出升起来之前先去把树林拍掉。然后我就是连续起了几天早，我就整个人就是迷糊了在现场。然后每次就是迟钝，但是还有好多打戏，就是吊威亚，我都不明白就是怎么回事就被吊起来了，就可能还在梦里，然后就已经飞在上面。然后我们那个拍戏的时候，武术指导也特别逗，好多都是香港的。然后他就在，你在干嘛哟？怎么这么迷糊啊？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说那个普通话，我就当时就是我说好，知道了，导演。然后我就打完下来之后，就立刻又瘫在那儿。哈，真的起早太难了， 立刻又进入到了半睡眠状态。 对，就是。 除了起早，然后就是穿很少， 嗯， 这些都是很就是算是简单的事情了， 嗯， 就是你要，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说你喜欢的事情，你就一定会去为它付出， 嗯， 多难的事情你都不会觉得很难。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看到你在拍那部古装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是不是女扮男装啊？ 对， 嗯， 对，就是有女装扮相，然后大部分是男装扮相。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给你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你个子高吗？ 不是，因为那个角色就是她是一个大侠， 嗯， 很酷，然后她就不能有特别多就是女，因为她是一个就是在皇宫里面就是身居高位的人， 嗯， 然后呢，她有点像那个木兰就是从军那种感觉，她， 嗯， 是很英气的，然后她想隐藏自己的身份， 嗯， 然后才很方便的去打探消息啊，然后做很多事情，然后大部分的那个都是男装， 嗯， 所以我还算幸福的。如果是女装的话，嗯，我可能要起更早 啊，因为有更多的这个饰品啊， 簪子呀，耳环啊， 嗯， 那些。 哦，那确实，女扮男装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挺喜欢， 演起来会不一样吗？心态会不一样吗？ 演起来就会觉得，嗯，我是个男的，我随便怎么做。然后在现场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女孩，就是我可能就是在开工椅上往那一摊啊， 嗯， 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有违和感，因为你要是个女生，就我有的时候挺爱没有坐相的， 嗯， 哦，然后那个等你男装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哎有什么违和感， 嗯，就觉得啊，终于可以大胆做女汉子了， 对，就做自己。 嗯，其实傅蓉儿有什么样好的电影想给大家推荐吗？ 推荐，我特别喜欢一部戏，是伊朗的，就是伊朗其实我觉得拍过很多好看的电影，然后我想推荐给大家这部戏叫小鞋子， 嗯， 然后导演是马基德马基迪，他是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最佳外语片， 嗯， 就是这部戏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镜头，也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阵容，也没有很煽情的对白，却让就是却在平淡中让人泪流满面，就整个故事，就整个电影都在讲故事，这个导演就是缓缓地把故事讲完，然后但是这种很平凡的故事就却很能打动我的心， 嗯， 就是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是有兴趣可以去看， 嗯， 然后他主要是讲的就是很多就是贫穷也可以表达爱和善良，然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都在默默承受着生活的不容易，然后默默释放着内心的坚强，然后和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嗯，电影叫《小鞋子》， 小鞋子 是一部伊朗电影。 伊朗电影。 嗯，另外还有其他的吗？ 嗯，其他的，我看很多电影，可能就这一部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嗯，最近有没有看了什么你觉得比较好的？ 最近上映的，我很喜欢《药神》，我觉得很好看。 药神。 对， 确实票房也很高，口碑也很好， 对，就是因为它其实我觉得电影给人最大的魅力不是说啊你能多花笑，然后就是多就是镜头感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最终就是平淡的生活 讲一个好故事， 对，就是社会上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吃不起药，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过上就是很富足的生活，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非常难， 嗯， 就太难了。就是我2014年的时候，有就是资助过两个小孩， 嗯， 是那个留守儿童。 嗯，在哪里？这个小孩 他在四川宜宾，叫什么？饮马村。 嗯，我们来看一下傅蓉儿准备的一些照片，是2014年的时候，这是其中的一个是吗？ 对，这是一个小孩，就是我是2016年的时候去了，因为我大概已经资助他们2年了嘛， 嗯， 然后我想要就是以前都是通电话呀，然后就是短信息这样的方式， 嗯， 然后我更想说去跟他们见到面， 嗯， 然后看看他们现在过的生活怎么样，然后我也是通过组织然后把这个爱心就献出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给钱也好啊，然后就是给一些物资也好，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些温暖吧，就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善意。 嗯， 然后当时我是坐了很多就很长时间的车到那个地方的，然后我看了，就是我很感谢自己去了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演员很多时候需要去经历，需要去生活嘛， 嗯， 然后我看到那些小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已经现在到达一个程度是什么，不是就是不是说是物质上的， 嗯， 就是其实国家有社会保障，他已经可以保证他们基本的就是吃得好，然后穿得暖，其实更多上是一些就是更多是精神上的一些 好多小孩他们爸妈就是整个村子包括整个山上、嗯、就是青年劳动力都出去务工了， 嗯， 然后他们都是跟老人在一块生活、 嗯、 然后老人呢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他们没有见过就是外面的世界、 嗯、 就很多小孩可能都没有吃过蛋糕，然后没有见过玩具、嗯、就他们只能就是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嗯，精神生活是比较匮乏的。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特别明显，就是我当时我好像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我念一下、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嗯， 然后我那时候写的是，我说一直以来成为志愿者走进大山就是我就是必做清单上的一条，然后我说这五天给我的时间，这五天时间给我的感受无法形容，我从订机票到下飞机坐五个小时的山路一路上山，我都在想象就留守儿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大山里的孩子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也曾感性的想我可能听到他们的故事会流泪，但事实这几天我经常流泪。其实每一个留守儿童的身世都挺让人鼻酸的。 嗯， 其实世界注定是不公平的，不仅对你我也对每一个人，我也看到了就因为脸上就长了胎记出生三天就被抛弃的孩子，然后看到了就是爸爸外出务工，然后妈妈就是因为生活太苦了就跑了。 嗯， 然后就是孩子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然后奶奶耳朵不好听不到声音，然后爷爷身体也不好就常年吃药、 嗯、 然后家里面还破了，就是那个就房顶上就是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吗？ 对，就是房顶上就整个就是漏了一块，因为你知道四川就是连年下雨嘛、 嗯、 然后就是老人的膝盖什么的也特别不好，然后你说他们就搭在那个木板上，然后靠爸爸每个月寄来的那个微薄的收入然后去生活。 嗯，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我看特别揪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生的孩子很多，就大概是生了七个姐弟。 嗯， 然后他爸爸就是可能因为就是对法律知识也不健全他不懂、 嗯、 他就想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 嗯、 就是让他们养，然后那个人好像给了他钱、 嗯、 这样就等于是卖孩子。 对， 他就被抓起来了。 嗯， 被抓起来然后去监狱，然后剩下的这个七个孩子就跟奶奶在 没有人抚养了， 没有人抚养，然后那个奶奶就是80多岁快90了。 嗯， 就很惨。但是我一直跟那个孩子们说，我说幸福的家庭可能都大致相同，但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说可能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命运从来都没有给我们说能够拒绝，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出生就已经决定了、 嗯、 但是没有人可以就是当什么救世主可以拯救你或者说改变你的命运，我只有你自己靠自己努力，然后你好好学习你才有机会能走出大山，然后看到我们外面的世界、 嗯、 我说我能做的就只是过来给你们一点希望，然后给你们一点温暖。我说希望我这趟的到来能给你们传达正确的就是正能量和三观，然后也可以让你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善意。 嗯， 我说可是无论怎么样人生都只能靠自己，我说宏观上世界是公平的，任何人都会不公平，人生是个圆，能量守恒，因缘际会，兜兜转转从来都不会让你白白付出。我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也能够拥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和勇敢去冲破规则野蛮生长、 嗯、 他们只能冲破规则野蛮生长，他们才能就是给自己就是土化 自己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来。 对对对， 嗯，所以你从那个地方回来应该对你有一些改变吧？ 就感触挺大的。 嗯， 就像你昨天问我，你说你作为一个演员就是你想成为一个好演员你最难攻克的是什么。 嗯， 我有的时候在想，其实不管是我就首先来说我是一个新人，我没有打、 嗯、 我离好演员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 嗯，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生活是很重要的。 嗯， 你要去感受生活，然后去沉淀去积累。其实我特别喜欢两位女演员，一个是周迅，就她曾经说过就是演员有责任把你认为真实真挚的东西保留在自己的身体里。 嗯， 然后虽然它一定会慢慢消逝，但是你尽量保持时间越长越好，在创作的时候你内心越干净你就会越和这个角色贴合。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生活态度，她说的特别对，就生活态度是和一个好演员能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嗯、 然后很纯粹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是很简单的。 嗯， 就是你和别人相处起来也不会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嗯，所以说作为一个演员想成为一个好的演员还需要最后要回归到生活，从生活中来得到一些感悟，从而又反哺给你表演的这些 道路和事业上面。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塑造角色对于演员来说很重要。虽然我可能现在就是塑造角色的能力还很差，就是我可能只能演一些跟我自己性格很相像，然后或者说我生活中很常见的这种角色，但是我希望我自己以后就通过生活，然后可以去慢慢去塑造。就是你知道，我也特别喜欢一个演员叫就是孙俪，他也说过，就是说一个演员要珍惜自己的曝光率，就不能随便演戏，因为艺术生命是有限的，你要学会塑造角色。但是塑造角色的能力我觉得肯定是从生活中来的，就是也许是观察生活，或者是你模仿生活中的角色，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角色和你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很相像，然后你先去模仿他，然后从而就拉近你和这个角色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也，所以我拍的戏也非常少。就第一个其实是在选择了，就是选择一些好的戏，希望自己在就是刚毕业的这一两年两三年之内就是把那个基础打好。然后第二也是可能是因为新人也接不到什么太多的戏，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演一些就是可演可不演的东西，我就宁愿不要演了，然后花这些时间去生活。然后 还是要在幕后去有更多的积累。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吧，坚持做自己想做的，然后别去盲目的追从，然后遇到自己合适的角色，就是我遇到自己合适的角色，我喜欢的角色，我还是会尽力去争取的。我还是会就是去努力的试戏，然后去抓住。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合作成功的因素很多，就有很多就是不稳定的因素吧，但我也没有办法左右，主要是因为不红吧。所以，但是我觉得演员本身就是一个被选择然后很被动的职业，所以我也只需要就是做好自己就行了，就不卑不亢吧。 最后想跟我们在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寄语吗？ 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可能每一天都在重复，然后可能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我以前觉得自己想，就是小的时候很想自己长大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就是真的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只要做个平凡的人就好了。就平凡不普通，你可以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生活给你怎么样的打击也好啊，就是有很多不如意也好，你一定要坚持自己。就是你可能我在这个圈子里会遇到很多可能所谓的一些什么潜规则呀，然后所谓的一些你可能不太喜欢的规则，那我觉得你如果不喜欢，那你就坚持自己内心说不就好了。然后你只要做自己，你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就只是时间问题。 坚持自己，早晚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就也不一定是一定是成功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定可以得到内心的一个满足吧。就我觉得特别是青年的朋友，因为现在很年轻嘛，就是以后有很多机会，所以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将就，不要你要觉得这个事情我可做吧也行，但我不想做那就不要做。 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对， 才是正确的道路。 对，不要就是觉得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好吧， 就是不一样的那个。 对，好的，我们时间到了9:57，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喜欢傅蓉儿的话，可以关注他的这个剧，在腾讯和优酷上都可以看到的《莫斯科行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锁定《青年会客厅》，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